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陈小云在1989年所演唱的老歌，叫做《单身贵族》。直到今天，我们身边仍然有很多人抱有传统的意识概念，认为一个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如果还是单身，还不结婚的话，可能就是异类，甚至他会觉得你有病。而在那一年89年那么早的一个时期，陈小云既然可以唱出如此概念的音乐作品，也算是在当年敢冒天下大不韪的一种行为吧。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天我刚刚看过的俞飞鸿还有杜文涛和冯唐这三个人在一起的一档谈话节目。节目一开场，杜文涛就借着自己的口误为幌子调侃说，今天我们的谈话就是以俞老师的个人悲剧出发，哦不，是个人单身，然后就开始哈哈大笑。瞧，就是因为自己大龄单身，不管他多么成功，活得有多么潇洒，可是在世人眼里，他的人生便是一个悲剧。在如今的社会，一个大龄单身的青年，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免不了会被质疑、被非议，甚至会被嘲讽、被奚落。有的人忍受不了这样的非议，便随便找一个人，急匆匆的就把自己给打发出去了。但是也有的人不愿去将就，宁缺毋滥，面对质疑和非议云淡风轻，一笑而过，继续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状态。而俞飞鸿便属于后者。我想问，收机前的你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呢？来听 Coco 李玟所演唱的《自己》。 仔细地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我眼中的自己，每一天都相信我的愿。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来听莫文蔚的这首《单人房双人床》。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你的目倔强是一道墙，内心不开放。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想 是莫文蔚所演唱的《单人房双人床》。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俞飞鸿。 为什么会突然想起他，是因为前两天我有看他和杜文涛还有冯唐的三个人的谈话的一个节目。在那档节目里头，他有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待着精神正常吗？一个人会觉得烦吗？会想找个人聊聊天吗？他的回答既大气且笃定。因为精神世界足够丰富，一个人待着也很自在，不会觉得孤单，这不分性别。后来俞飞鸿反过来质问冯唐说，很多夫妻虽然在婚姻里，可是两个人根本就没有话讲。我觉得两个人的孤独要比一个人的孤独更悲伤吧。后来他又被问及如何看待性，俞飞鸿的回答我觉得是四两拨千斤。他说，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跟你的吃喝拉撒一样，是一个必需品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女性来说，其实它更多的会跟情感联合在一起，可是对于你们男性来说，它可以是做分离的。面对这些带有偏见甚至稍显无理的问题，俞飞鸿始终保持着微笑，从容淡定，不卑不亢，用良好的谈吐、学识、认知大方地反驳这些观点。而那个时候的俞飞鸿，在我的眼里显得是光彩夺目，真的很美。来听蔡琴的这首《神秘女郎》。 你不要对我望，暗淡的灯光使我迷惘。你不要 所演唱的《神秘女郎》。俞飞鸿我觉得过得比较自我，而且相当的任性。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说自己是一个挥霍人生的人，不要拼命追赶，而是走走停停。他讲，随意浪费自己的时间，随意消耗自己的青春，我想怎么浪费就怎么浪费，因为那是我的人生。怎么样，足够任性对不对？他真的拍了自己的电影，而且自己做编导，自导自演。他用7年的时间打磨完成自己的处女作《爱有来生》，每天花上10个小时去做后期剪辑。可是电影后来叫好不叫座，一共投资4000万，可是票房只有200万。但是他最后却说，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哪怕用一生去浪费时间，又何尝不可以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张国荣所演唱的《怪你过分美丽》。

牵着手的路，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 是来自于彭佳慧所演唱的《大龄女子》。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我前两天在办公室和同事去看窦文涛、俞飞鸿还有冯唐这三个人的那个谈话节目的时候，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就说咱们中国的女演员好像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她们好像就不打算演戏，甚至是没有戏拍的状态，要么她们还在挣扎，就只能在一些生活剧里去出演婆婆妈妈。可是我们放眼国外呢，像梅丽尔·斯特里普、伊莎贝尔·于佩尔这样已经年过花甲的女演员，依然可以在电影当中出演女主角，甚至还可以出演一些极为复杂的角色。讲到这里，我想跟各位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女演员演艺生涯短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当下社会认为女性花期短的观念在整个演艺圈的投射，不算是好的消息，不算是好的事情。你还记得在两年前有个网友的脑洞火爆了全网，他发了一个微博说，为什么不去找俞飞鸿、陈数、曾妮袁泉拍一部淑女的品格呢？这个微博一经发出就获得了30000多的转发，后来网友还设计了一个海报，更是获得了100000多的转发，就连陈数和曾妮本人也相继转发了这条微博，表示自己感兴趣。不久之后居然真的有影视公司说要投拍这部淑女的品格，将网友的脑洞付诸实践。陈数已经确定自己想参演，而俞飞鸿和曾妮也表示只要剧本好，参演是没有问题的。想想即便是现在，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的这种观念依然是根深蒂固，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好像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女人的美无关年龄，40岁也可以很美丽、很优雅、很自由，而所谓淑女的品格便是不管怎样苍老也要优雅自由地活着。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梅艳芳的这首《女人花》。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要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看着只虚愁，女人如花花似梦。我要画一朵心中，真情真爱。

你自己会做，你不必别人在旁边啰嗦，等你高兴了再说。 身女子的时候，我想起的是简奥斯汀在他的小说《艾玛》当中曾经写过的这样的一句话，不用担心，因为我会成为一个富有的老姑娘，只有穷困潦倒的老姑娘才会成为大家的笑柄。俞飞鸿在那个访谈类节目当中有说过这样的话，他不是一个独身主义，也不是一个不婚主义，婚姻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必须要做的选择。这让我想起了徐静蕾曾经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我不是一个不婚主义，我只是婚姻无所谓主义。想一想，对于俞飞鸿和徐静蕾这样的女性，人生最为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她们接受感情，也享受单身，一切都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他们不会在感情当中迷失自我，也不会在孤独当中患得患失。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他们所渴望的都是内心的富有和独立，他们敢爱也自爱。但是作为喜欢他们的影迷，说实话，我还是希望他们可以在有限的生命当中遇到那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来听孙燕姿的这首《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 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晚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至于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有一个问题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在生活里面我不是一个不婚主义，更不是一个独身主义，但是我还是无限向往和佩服俞飞鸿现在的生活状态。他在那档访谈类节目当中，最后他有说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已经找到了此生最舒服的方式，那就足够了。听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已经找到了灵魂的自由，而外面的世界如何纷扰皆与他无关。如此强大而自信自由自在的一种生活方式，怎能不让人羡慕甚至是向往？但是如何在生活当中可以变成这么自信和强大的人呢？我觉得你需要做两件事情，一，要有自己的事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二，多读书。正如三毛所说，书读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以为可能看过的许多书籍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仍然潜在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但愿收听前的你在生活当中早日遇到那个他，当然也希望你可以变得如此强大和自信。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杨乃文祝我幸福，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清晨细雨温柔的眼看着我的脸，一枚戒指在我眼前，他的诺言，爱我永远。山顶上的微风吹，心 想听